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是晚上九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周六晚上9: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见到老朋友，然后呢老朋友今天华丽升级为小店长的泽华。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铺让很多人一直幻想会有这样的一间杂货铺，可以把自己所有的烦恼然后写一封信趴在他投递进去，然后呢还真的可以得到智者的一个回答，然后这个回答还真的对人生会有用。于是今天这位小店长呢，在最近刚刚也营业了自己的一个像杂货铺一样的地方，不过它是一个更加现实化的，很多人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想去到的便利店。这个便利店的名字又很好听，叫做人间便利店。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小店长田毅，跟大家打招呼吧。 哦，北京音乐广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田毅。 哦，换了新朋友以后你现在都是北京音乐广播的观众朋友们。哎，我们路上的听众朋友就不用管了。 以及来到我人间便利店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田毅。 哎，这新朋友有一个电视台的感觉哈，或者一个网络节目的一个感觉哈。嗯，会有不适应吗？ 没有啊，我觉得是一个崭新的状态吧。 哎，2022年都会有一个崭新的状态，你也是啊。 是， 现在是小店长。哎，我本来想用老板这个词，后来他们说你不适合老板，你好像更适合小店长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未来会成为大店长。 小店长是和大 店 长的差别在哪里呢？ 会掌控着更多连锁店吧。 哦， 对，目前只有 一家 店 啊，然后之后想要变很大的， 想要开遍地球。 哦，好大的野心！人间便利店这概念特别好。然后今天除了田毅来之外，也带了一位新的朋友。 对，是我们的制作人老师易阳老师。 大家好，我是易阳。 哎， 高兴来到我们电台做客。 哇，你现在是有多紧张？ 没有，还好吧。 你这句话都是非常说的断断续续。 哎，我们是电台广播啊。 对啊，所以呢？ 所以很高兴出现在这里。 就喜欢看到新朋友一开始这样的比较窘迫的一面。哎，你们是这次第一次做合作吗？ 哦，是的，是那个第一次跟易阳老师有这样的一次音乐上的合作。 嗯，顺畅吗？ 我觉得像最开始的时候。 听说要和易烊老师一起来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我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 顾虑、 担心啊之类的，但是做到后面以及听到易烊老师给我们的很多编曲上面，对，我会觉得他真的是我们这张专辑的守护神吧、 嗯、 是这个便利店的守护神。 你刚才很明显的先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开始顾虑的点在哪里？是这个 人，就是会对陌生的一个人会产生一个 啊， 对， 担心， 是的， 不确定他要做的是不是你想做的内容。 不管是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次是音乐上是制作人，哪怕是生活中面对到一个陌生的顾客，肯定也会， 对啊，一定的呀， 会有一些紧张，对， 再加上你的性格更是这样的性格， 没错。 那易烊老师呢？ 我还好。 你一开始知道跟田毅合作是有什么感觉吗？ 易烊老师经验很丰富了、 我的感觉是回去听一听他的歌曲， 然后呢，听完以后的感受呢？ 听完以后感受是， 就是如听仙女耳暂鸣。 这成语可以啊。 哎，你现在很活泼哎，当店长以后果然不一样。 在努力调整自己、 okay、 因为对。 现在很多朋友在看我们直播说腼腆少年，他今天已经很不腼腆了好吗？我们今天会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人间便利店这张全新的EP，然后也是新专首唱，是不是？ 对，今天是第一次来那个完整的唱整张专辑。 嗯， 对。 会有紧张或者什么吗？应该还好吧。 其实对，我觉得因为在熟悉的环境吧、 嗯、 而且和你一起就觉得还好。 OK， 这张专辑当中一共只有五首歌曲，但是有三首非常棒的，你会给它叫 intro 还是叫什么？ 就是intro、outro 和转场嘛。 嗯， 对。 然后这三首都是你自己作曲的？ 这三个转场呢是一个对于我来说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们完整的是一首歌，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可能会释放出来给大家。 嗯， 对。嗯， 但是他用的是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肯定会有机会吧。 OK， 反正从你的角度而言，你是希望他可以有一首歌曲见面跟大家分享的。 对，它是一个完整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在这次把它拆分成了三个段落。 嗯， 对。像其中提到的恍惚啊、印象啊、隐藏啊，是这歌词，就是歌词里面的一个精炼。 嗯， 对。 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应该是，哎，你们日常当中有过这样的状态吗？就是恍惚的状态。 恍惚的状态是一种什么状态？ 恍惚的状态就是恍惚、啊、这不是很明确，就是一种恍惚的感觉啊。 我会觉得可能是那种出神的时刻吧，就是 或者是放空发呆， 在不确定的时间里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哎，你会有吧？ 我经常， 对，我感觉你也是 经 常。 他经常恍惚，在棚里边有时候就恍惚、 嗯、在棚里还能恍惚？ 恍惚。 好， 我在棚里面恍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我自己不知道。 恍惚就是田毅，然后那边，哎，田毅，我们去录下一 段。这是在不唱歌的时候是吧？ 对， 唱歌的时候应该不会恍惚吧？ 啊，唱歌不，就是比如说。 嗯， 比如休息的时候， 嗯， 然后有时候因为进棚要录很久， 是 首歌有录很久，然后因为又 在，哦，你说田毅录歌是录很久的人了 啊？很多人都录很久了。不要这么说啊。然后因为棚里面还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 嗯哼， 所以有时候待久了他会 一定的， 对，因为、 嗯、 因为他录音的那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有配上制作人嘛，包括我也在， 嗯， 会跟，就会说啊，你要怎么唱， 是， 然后这要怎么样， 嗯， 然后你 会很全神贯注， 对，如果你在里边，在一个密闭空间里一直接收到一个别人，哦，你要这样唱，那样唱， 嗯， 有时候就唱很长时间就会 缺氧， 就会恍惚， 对，然后就会出现以下我们所听到的专辑当中的第一首 intro 恍惚这样的感觉。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实话实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恍惚的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太到位了，因为我最近是经常会有恍惚的状态。我觉得恍惚的时候，就像这个音乐所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你感觉是空白的，或者是那个色调是比较单一的，然后你给我营造出来的这个空间感，就是恍惚的一个感觉。给从我个人而言哈，你当时是。好，你讲 啊，这首歌，它听到最后嘛，就你听到隐藏的时候， 嗯， 你就会听到歌词，然后里面有出现“不知火”这三个字， 嗯，“ 不知火”它其实是一种水果嘛，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是大丑菊 啊， 有一种大丑菊的名字叫做“不知火”，然后 哦，我想起来了，是，我听说过这个说法， 对 对， 然后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把自己幻想成 丑橘， 一只这样的橘子。 哦， 对，然后我刚好名字里面有很多火嘛， 是， 就是不知火，很多时候可能是你不仅是朋友不了解你，可能自己也不够了解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状态。首先呢，我在主歌的时候想要描述的一个画面呢，就是我们在剥开橘子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恍惚之间就拨开了， 嗯， 我们在遇到一个人去交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恍惚之间就这样认识了，就开始了一段牵绊和联系。 你说的那恍惚太对了，是的，有时候细想你都不知道那恍惚是怎么开始的， 或者是像一段新的关系的开始。对， 这一段你是当天是在这个情境和这个状态之下去写出来的，还是只是想到那个状态然后弹着键盘弹出来的？ 哦，这个是弹就吉他的时候在和弦里面哼出来的。 哦， 整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我觉得现在大家人与人之间交朋友交的太快了，就刚开始我们会非常亲近，然后到了后面逐渐互相了解彼此之后，又太过于苛刻的感觉。所以我想要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想要传递出去，为什么我们要急于剥开我这个橘子呢？这么着急吗？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恍惚之间就要拨开了，是这样吗？ 妈呀，小店长果然是不一样。哎， 想法很好。 对，你现在真的很适合开这间人间便利店，感觉你这个便利店有很多的故事，而且这小店长很能去总结一些事情， 未来的故事会更多。 嗯，我们从恍惚这一个 intro 开始，然后请问今天现场带来第一首歌曲是按照专辑顺序呢，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感觉走？ 第一首歌想给大家一起分享《夜晚的倒叙》这首歌。对， 为什么第一首歌想唱这个？ 现在刚好是一个9:13，就是 夜晚的一个状态 啊。然后，嗯，你知道倒叙吗？倒叙它是把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先拿出来讲， 嗯， 然后能够产生一种引人入胜的效果。 嗯， 我想以此作为开头。 好，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现场唱的啊，朋友们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跟我们互动，关于歌曲啊，然后关于这张新的 EP， 关于田艺，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各个平台都可以随时发送上来。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夜晚的倒叙。 等在 日落时分离开，睡铺背包还有空间装你爱的书给你看，穿越这城市冒险的地图，出发去找另一片大陆。好在喧哗此刻都谢幕，心和心才能听清楚，人的边界有时候没在模糊。你看没看过街灯动人的沉默，我们也学那样站着，伸出交叠的光晕牵手，无话不说也可以不说，倘若在大世界里连暧昧都变得清澈，感到累了就哼起你最爱的歌，睡着的人无可奈何，楼下大声唱完我就溜走，夜色是帮凶采取线索，两个爱的惯犯总能逃脱。去逛地面上最建筑前环后排欣赏剧情的维度，从这里观察正裹着睡意的万物，你说有种柔软的满足。好在喧哗此刻都谢幕，让拥抱不被看清楚，人的边界有时候没在模糊。你看没看过街灯动人的沉默，我们也学那样站着，伸出交叠的光晕牵手，无话不说也可以不说，倘若在大世界里恋爱清澈，感到累了就哼起你最爱的歌，睡着的人无可奈何，楼下大声唱完我就溜走，夜色是帮凶擦去线索，两个爱的惯犯总能逃脱。回到房间的角落，并排刷牙困到点头，正是重新拆封的时候，我的晚安刚话音未落，倘若学我不必准备什么。 这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现场演唱的歌曲哦，这也是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夜晚的倒叙》。再看我们直播的，点一下名啊，米卡呀、秋千、荡秋千，还有有只北北，然后超越时空的想念都说好棒稳，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想听现场的，这不就是现场吗？好听哎！ 第一次唱这首歌现场， 怎么样？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刚开始有点没有太投入。 我们前面都聊了那么久了，是因为一上歌还是唱这首歌曲还是会啊？ 对，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还是会有一个逐渐的进入的过程。 而且像你说的，它是夜晚的倒叙，一上来它的故事感很强， 是 你得直接就进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那个讲述感会更好。 就对于这首歌，我还蛮想 多聊一点，想问问易阳老师还有泽华，就是当我们的夜晚被拉长的时候，然后突然就可以拥有了很多时间去做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一天中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对自己来说是最有意义的时间段呢？ 哇哦，这个问题很棒哎，很妙。现在很多人，而且不光是年轻人，各个年龄层的人，到了夜晚的时候都会觉得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光， 就很舍不得睡觉。 对， 包括我也是， 无论是看手机啊、刷视频啊，或者发呆啊，就舍不得睡觉。 嗯， 然后大家也越来越会说的一个词就是到深夜 emo， 是， 对吧？我现在想，也许就是因为到了深夜的时候，有了很多跟自己独处的时间了之后，然后我们去面对很多平时白天不太去细想的问题， 嗯， 产生了一些细思极恐，然后才产生了那种 emo 的一个状态。然后你说 emo 不好吗？它不好的点是让我们的情绪好像会变得情绪化一点，但它好的一点是它可以让我们直面的再去跟自己进行一下对话，所以我有的时候也不觉得 emo 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你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上啊，从我这角度而言，我觉得夜晚的时候是跟自己相处的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易阳老师呢？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包括编曲同仁吧，就是或制作同仁，其实夜晚是开始 工作 的时候工作 状态 所以你的夜晚 田艺的所有的歌全部都是夜晚完成 啊、 哦，辛苦了易阳老师、 啊、 哎，那夜晚的倒叙在夜晚的时候做更有那个感觉。 对，因为首先是白天确实起不太来、啊、然后他这首歌其实写也是在晚上写的，因为这首歌是我写的、嗯、然后这首所以当时因为我前几年在国外，这首歌在国外写的，然后在晚上，因为晚上本来就很安静， 嗯， 白天有时候吧会收到一些电话也好信息也好，或者他会阻断你的这种连续想一件事情的一个机会。 是，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晚上有很就是没有会干扰你的一些事情，然后去做这个事可能更安静一些，再加上外边也很安静。 曲是您写的曲，歌词的内容跟您当时在写这个曲的时候想营造出来的状况是一样的吗？ 这首歌我写的时候歌名叫黑夜、 嗯、 叫，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叫黑夜是我、反正是有黑夜的、啊、你记田野 黑夜是留给我想念你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真的是哈， 对， 黑夜是留给我想念你的时候， 然后因为啊，您说 现在变成夜晚的倒叙，所以你原曲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情歌的方向去走的。 对，就是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哪怕就是原曲写的时候它是带有一个氛围的， 对， 所以很多时候再去如果再改词再去编再或者再去唱也是最好有原来的那个东西，因为它是包含着原作者去、嗯、当时的那个情境在里面。 是、嗯、因为我现在听夜晚倒叙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处在初恋那个阶段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朦胧的一个恋爱感的美好的那个画面感。 我会有一种觉得它是一种想要逃离白天制式化生活的一种宣泄吗？ 哦， 对， 然后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去逃离是吗？ 对，他可能也不会是 真实的人， 不会是爱情，可能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哦、对，因为白天就比如说我可能也会给自己在白天定下一些规矩啊，比如说在这个时间段我可能要练声，在下一个时间段我想要去稍微做一些运动、 嗯、 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呢我可能要去写写东西， 嗯， 但是过了十二点了就感觉哦，我现在才要做我自己， 才可以做自己，才敢于做自己， 最想要就是不用去管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在身上、 嗯、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过了十二点之后我可能去真的去做一些自己觉得最好玩的事， 有一种灰姑娘的感觉，时钟敲到十二点之后哦，田艺回归到自己田艺的一个状态了， 就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可以看漫画了，画漫画啊之类的、 你看果然是不一样的，我从我听者角度在听这个歌曲我听的是爱情，你从你唱的角度而言、你唱的它其实不一定是爱情， 嗯， 一个歌，我觉得只有音乐的 对 比较魅力。 每个人会从歌曲当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些，无论你听到的是什么，希望能带给你一些许的感触。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歌曲呢，很有趣，叫做《洗衣机落差》。 是。 呼吸的状态，情绪习惯不经意撞击，无声又无息，细细的事情，坦荡的姿态，偶尔让人华丽的讨厌，捉人随意疏离的亲密，闭上眼睛进入迭代的维度，自我是自由的主人，情绪游戏跃入落差频域，唤起身体的热，是御寒的总和，写下念你的脸色，肆意翻滚吧，翻滚吧，滚吧，唤起身体的热，是御寒的总和，赶快调理程序定格，肆意翻滚吧，翻滚吧，滚吧。呼吸的状态，情绪习惯不经意撞击，无声又无息，细细的时机，闭上眼睛进入迭代的维度，自我是自由的主人，情绪游戏跃入落差频域，唤起身体的热，是御寒的总和，写下念你的脸色，肆意翻滚吧，翻滚吧，滚吧，唤起身体的热，是御寒的总和，赶快调理程序定格，肆意翻滚吧，翻滚吧，滚吧，唤起身体的热，是御寒的总和，赶快调理程序定格，肆意翻滚吧，翻滚吧，滚吧。 依然是现场带来的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洗衣机落差》。这首歌曲太有的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回来细聊。再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说似火起飞了，哎，你在唱的时候有起飞的感觉吗？ 感觉会有一种跳跃的感觉吧，都还没起飞，哎，毕竟 时间来的有点早， 就是 还不到起飞的一个状态。 就是起飞的话就 只是因为天花板限制是吗？ 对， 如果没有天花板就真的会起飞是吗？ 如果在楼顶的话可能会起飞吧。 这首歌曲的旋律很棒，然后这个点子也很好玩。 是， 回来我们再跟大家细聊为什么叫做洗衣机落差。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秀，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喝一口水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畅聊田毅刚刚发行的全新 EP《人间便利店》，听听小店长田毅跟我们分享很多其他的故事。马上回来。 Thank you.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This is classical music today。今日古典， 我是郎朗，欢迎关注古典演流行。 我是汤姆， 我是吕思清， 我是陈萨， 我是张浩辰， 我是迪雷拜尔， 我是沈阳， 我是宁峰， 我是秦立威， 我是杨雪飞， 我是于龙。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Classical forever, music radio forever。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周一到周五14点到15点，古典也流行。 国家大剧院典藏之作《图兰朵》1月18日至23日新年巨献再遇14年，将迎来第11轮热演。歌剧大师普契尼《天鹅之歌》讲述东方浪漫爱情传说，黄金主创团队倾力打造，呈现深刻隽永的中国意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国内实力唱将，群星璀璨，演绎爱的救赎，一往情深，传唱爱之永恒。 蜡烁听雪落，瑞虎成吉祥。即日起，翠微百货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新春特惠不停歇，百货类部分商品7到8折起，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更多迎春精彩福利，期待您到店莅临。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状态情绪习惯不经意撞击，无声又无息，细细的事情坦荡的姿态，偶尔让人华丽的讨厌，灼人岁月疏离的亲密。 看视频的冬枣粉的甜似火说好洋气哟，还有广告哈。对的，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们除了在广播当中可以收听之外，可以在视频当中看到我们的全新升级的融媒体的直播间的机房。视频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视频直播，然后一边和我们互动。很多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都在说，似火又瘦了。 是预感到总和， 你真的又瘦了吗？ 确实，好像。想想比我比做第一张专辑你可妈的时候要瘦大概15到20斤左右吧。 15到20斤，为什么？你已经那么瘦了，为什么还要？你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还是你就是干吃不胖型的？ 为了更好看一点。 现在是一个满意的状态吗？请问 现在我觉得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可能就又会再圆一 点。 就说这个当下是满意的吗？ 我自己是喜欢自己现在这个样子的。是的， 这个体重也是自己满意的哈。 对， 那请问要维持这样的身材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吗？ 嗯，我觉得减肥最大的天敌就是无聊。 好， 因为平常很多你可以用一些零食啊，用一些小吃啊去填补你那些生命中的一些时间的时候，你不能去用那些东西了。所以你就要去找更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唱歌呀，或者是画画，或者是看书啊，就去把那些本来你应该去拿来去吃的时间，用这些东西填进去。 原来你是一个那么爱吃的一个人。 然后我会觉得好像生活变得更纯粹了吗？会有很多更纯粹的热爱。 不会很辛苦吗？因为以前吃的话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长期不吃的话就会， 长期不吃也没有不吃，哎，反而会 给我们吃， 是吧？ 棚里边每次带一堆零食， 这种人最坏了， 带立板栗，然后那个， 而且我跟你说，在减肥的时候最喜欢做这样的事儿。你看别人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啊，那种过瘾的感觉就一块。 对，我会看到别人，哎，因为他又摄入了500大卡，就暗喜窃喜， 很坏一人。哎，你这么不能吃的人，你还要开一间人间便利店。 人间便利店不只是有食物吧，食物肯定是有慰藉感的，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想要给大家带来一种温情和治愈吧。 嗯， 是。 便利店这个概念我很喜欢，我昨天还在跟朋友探讨，因为我们很爱在夜里的时候去便利店转，然后包括很多影视剧当中大家会发现很喜欢在夜里的时候在便利店发生一些故事。 嗯， 为什么到夜里的时候大家格外想要去便利店，然后还会有人在便利店在夜里的时候去逛，找一找新鲜的吃的呀，然后新鲜的一些东西呀，它反而会有一种幸福感。 白天的话就这跟夜晚的倒叙还也能连到一块嘛，就大家都太知识化太匆忙了。 嗯哼， 对，可能它只是一个你一个中转站吧，你要去赶快买一瓶水啊， 迅速补充一下， 对对对， 嗯， 带一点什么巧克力啊，赶快就到下一站。那我觉得在夜晚就其他地方都关门了，都关闭了，那它可能是唯一一个还亮着灯的地方，然后便利店的光就是十分的明亮，就感觉比天光还要亮。进去之后就觉得瞬间的话就那个光就进入身体里了， 所以你也会有那种治愈感， 就有一种和便利店融为一体的感觉。 请问田毅小店长，如果要选择的话，你是选择上白班呢还是上夜班呢？ 店长是不用上班的吧？ 哎， 我就 便利店的店长总得上班吧，不然成本很高。哎， 他晚上主要负责去把钱收下，然后 他可能全天就只想做这一件事儿。 店长就是 在家远程监控。 妈呀，所以你开这间人间便利店你自己不上班， 就在家看一看店员们今天的表现如何， 还要装监控，好可怕的这样的一个店长。 店 没有人要去你 店里面，肯定要有监控吧？ 那也不会有老板一直盯着看呢。 我在想人间便利店，因为我觉得便利店它就是一个浓缩之后的一个小小的人间嘛，就是可能会在我们城市中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店里面都可能会再度诠释和演绎出来。 对， 就我还挺想分享一个我在北京第二次搬家的一次经历。 哦， 就是在当时我是北京的 Family Mart 很少，就全家，我还挺喜欢全家的。对， 哎，你经过我们同意了吗？就给人家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打广告， 还冠名费的。 来微信支付宝现场付一下哈。 对，然后 还挺贵的。反正你店长你付得起，你继续。 当时搬家呢，这个过程就挺辛苦的嘛。嗯，然后搬到新的一个住所之后，就肯定也很需要各种一些什么矿泉水啊，或者是一些胶布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当时已经凌晨3点多了， 嗯， 然后我又不是很想睡觉，当时是夏天，我想那就去骑共享单车去哪儿周围稍微转一圈逛一下吧。附近就有一家全家，对，然后我就骑着共享单车。 好了，之后我们不用再提这个便利店了。 啊，是是是，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了。 对对对， 你继续。对， 当我就是推开门之后，听到那个熟悉的，你知道那个便利店的音乐， 哎， 我就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哦， 然后不同的便利店它其实是有便利店它专属的一个味道。 对， 你一进去之后你就闻到，哦，是某某风的味道。 嗯， 哦，是某十一的味道。 嗯， 某家的味道，某森的味道。 啊，你聪明的很多。哎，真的活学活用， 就觉得某一个记忆就被串起来了吗？ 对， 对， 被唤醒了， 那个抽屉被打开了。 对 对，因为我是的。然后我会觉得，因为之前读过一本书嘛，是，嗯，他那本书里面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在去听音乐，可能要去 live house 去听是最好的，因为你会在 live house 这里面听到一些你现场才能听到的一些声音，不是你在音乐播放器里面能听到的。 对， 然后你想要去买书呢，可能要是去书店买是最好的。 对， 因为你在书店里踱步走来走去那个过程更重要， 建立过程的这个本身的一切的体验感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你在网络上下单那本书到你手里面了，那去便利店呢，我觉得像骑着共享单车呀到达这个地方，推开门跟店员产生联系，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也非常重要。 真好。对的， 是， 我觉得你这段描述就是说出了很多人为什么会喜欢去便利店的一个原因，然后也表达出了你真的很喜欢去便利店的一个人。哎，所有的便利店你刚才如数家珍的说了一遍。哎， 就之前有过一个经历吧，就在一个小、哦、一小片区域，就他聚集了好几家便利店嘛，就我刚刚提到那些都有，然后去这家买了一份炒年糕，然后去下一家买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新出的饭团，然后又去下一家买了一个冰面包，然后最后又买了一罐那个限定的一个饮料，然后结束。 所以你其实可以如数家珍的说出不同便利店当中最好吃的或者最棒的你自己最喜欢的产品的。 哦，我觉得我还有这个自信。哦，但这个能力是有必要的能力吗？一个无聊的能力， 是、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它就是一个有趣的能力啊，可以让你自己找到一个能量的一个能力。 嗯， 包括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你之后的带货能力。 好， 下一张专辑可以联系一下这个。 你看制作人的角度就是不一样，高屋建瓴，瞬间就想到下一张专辑的一个角度了。 哦， 是什么概念？带货的概念吗 ？Eleven 便利店什么？ 好，我们这一段都是跟便利店的印象有关，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段就叫做印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透明小鱼儿说印象，对的，这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印象这首作品。很多人想问他为什么叫印象， 这个也是摘取了不知火这首歌里面的中间一段的一个歌词，因为我不是把自己形容成这样的一个不知火这种橘子嘛。 嗯， 你在剥开这个橘子之后吃的每一半的时候可能带给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我可能留给每个人的心里面留下的印象也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就你知道有个词叫做边际效应递减效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吗？ 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哦， 嗯，跟我们讲解一下来。 就是、 田老师， 就拿橘子做比方的话，你可能会第一半吃的时候是觉得哇酸酸甜甜好惊艳、 哦、 然后吃到第二半觉得哦也还不错，但吃到最后一半的时候就觉得 没什么感觉了。 嗯，明白。 就每一半它都会给你留下不一样的感觉和印象。 你这样一讲突然觉得很伤感。哎，因为跟人在一起也是一样啊，就是关系啊，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第一天的时候觉得很有新鲜感很喜欢，第二天觉得还是好喜欢，然后日久见人心。 为什么要这么悲哀呢？ 对啊，所以我说有点听起来我 们以后吃橘子是要一天吃一半，是这样，是保持它这个新鲜的口感。 那最后就干了呀。 不用最后，很快就干了。你就大概吃到第三第四半吧。 所以我就比较好奇的是你品尝到这一半的我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嗯，是， 大家可以在看我们直播平台的各个平台说一说哈，你品尝的带给了你带你品尝甜意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特别是接下来我们现场唱到的这一首作品。 品尝甜意听起来怪怪。 品尝那个甜意这个橘子。 好， 甜意这个好像橘子好像在某个作品当中它也是有个说法的。 Anyway， 好，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叫做便利店天堂。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依然是现场演唱，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演唱。 在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明亮的空间，可爱的零食，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即兴四公里也要来到这儿，对比热量表，到底吃哪一个？第二季医院，可是算了吧。减肥，关东煮 OK， 尝试新口味，嘿嘿，内心未颤动。白天的时候，可人急匆匆，但填饱肚子的幸福，每个人都懂。浪费在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食物的关怀沉浸在这里，世界太丰盛，人却太孤僻，把我浪费在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我在便利店天堂浪费着自己。想我，无论如何我是我浪费的天堂、啊、我的温暖梦容易又简单，就浪费在这有光有希望美丽的天堂，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明亮的空间，可爱的零食，嘟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骑行四公里也要来到这儿，对比热量表，我在便利店天堂浪费着浪费着自己。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我在被雨点天堂浪费着浪费着自己。 现场响起了零星的掌声，易烊老师的掌声怎么样？这首歌的唱的还好吗？ 我这也是第一次听他完整的唱，因为在棚里面都是可能一半啊一半这样，第一次听到、 一点一点录，分开录。 好，在电台当中可能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今天晚嘉宾是田毅，然后另外呢，刚才这位是制作人易烊，制作人会格外挑剔吧？耳朵， 对。就是在分情况吧，就在棚里边可能会挑剔， 现场呢 ，live 版呢？ 现场我觉得 Live 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完美性，如果所有的 Live 都每次演的都跟录音一样，可能大家也不会 去听 Live。 就是说刚才田毅这首歌曲现场有不完美的、 哦、你说的啊 你自己说的 我没这么说啊。 来点评一下刚才唱怎么样。 他唱出了便利店的 烟火气， 哎，烟火气， 嗯 啊，然后，对，如果我是，如果以制作人角度，我 看他的表情， 我 一直在坏笑，在憋着什么， 我可能不加那么多混响，那混响是 哦 啊，是好像是泽华老师， 哦，那得怪我，对对对对， 没有没有， 那接下来我可以把混响关小， 没有，因为就是我们有时候听吧，去如果专门是去一个制作人的角度听可能会太累了、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你再太过就是纠结于它的细节、 嗯、 没有歌曲是你要总盯它细节可能又失去它的完整性， 对，你也会失去听歌的那个乐趣性， 对，所以有时候、像现场的话可能就跳出来离得远一点， 对， 只是去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是 要去太想这块是怎么样那块是怎么样。 田毅现场唱的时候在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都在打让我浪费在这里，我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这一句， 就是我自己会有过一段时间会觉得自己的闲暇太庞大了，会有这样的一段 闲暇太庞大了， 是的，就是有一点找不到，哎呀， 是有多闲 这样说比较 emo 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在便利店的时候可以浪费掉一些孤单， 哦， 就会觉得身上有时候会背负着太多多余的情绪，你可能会有一些孤独是重要的，但是有一些多余的孤独它是没有必要的，它在侵蚀你，但是你如果去一趟便利店的话在那里快乐的浪费掉30分钟我觉得会对身心有益、嗯、哎，30分钟也太长了， 你能在便利店里待30分钟， 10分钟最多了吧，但我觉得 10到15分钟我觉得是正常， 你、 嗯、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下楼、 嗯、 到达那儿再回来差不多也会有半个小时， 那你离得便利店够远的、 有可能手机落便利店回去取了一下、哎、时间加上、 那还能找到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嗯，我觉得跟便利店的、店员们也会有一些链接， 会有会有会有， 是， 对、嗯、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可以听到天堂便利店这首歌曲的 demo 状态， 对， 听听看，超慵懒哎， 把我浪费在这里，让我流淌在这里，明亮的空间，可爱的零食，嘟嘟嘟嘟嘟，七星四公里也要来到这儿，得比热量表。是那个第二间医院，可是算了吧， 前面慵懒的好舒服啊， 现在的我可能还是会喜欢我们的最新的这一个版本， 你说录音室版是吗， 就是易烊老师重新去编曲后的这个我们最新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 demo 的质量算是很高的， 确实很高 了，就是比较完整的， 是 啊，但是呢，可能根据整个 EP 的我们的定位，像现在听的话，可能现在这个感觉是一个白天的便利店， 对对对对对、 啊，是很阳光的，很阳光的， 还有那种欢迎光临， 哎， 对， 是早上的便利店， 对对 对。 然后可能我们在因为是有一些音色比较亮， 嗯， 所以我们可能要去就根据我们整个一个定位要把它去掉一些，然后再换成现在的这样。 嗯、 但是这个 demo 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另外一个感觉啊，另外就是所以有时候音乐就是。制作它能改变这个质感，也能改变很多东西。 你刚才说能够改变它的 一个 质感 、也能感觉也能改变，其实同样一条旋律、你放在不同的一个伴奏里边， 是 可能他给你带来的又不一样。 对，哪怕、哎、但通常创作人本身有些人会比较坚持自己的一开始的那个版本， 对， 你改了他一定他不一定会喜欢， 他不一定会喜欢。 对， 对， 所以就这首歌曲你刚开始改完的时候田艺喜欢吗？ 田艺自己说吧，他挺喜欢。 我很喜欢啊。 他 一开始你听到他改完以后的现在的这个版本就喜欢的是吧？ 他 我听到那个就是改编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编曲的时候，我就立刻给易烊老师发了微信。 嗯，说的什么呢？ 就是说是这首，就是表达了我对这首歌非常编曲非常喜欢，然后跟 他 说我们是这张专辑的守护神嘛。 他的彭丽也能感觉到他，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保的是对的，他改的这个风格也是你喜欢的，你想要的。 我觉得也更符合我。这个是去年的我的唱法， 嗯， 今年的唱法之后，我现在听这个 demo 时候，我发现哦，的确确实又会有点不一样了，在一些字的处理上面，能说是今年的唱法比去年更成熟了那么一点点吗？ 嗯，可以啊， 但我其实不太喜欢成熟这个词， 更厉害了一点点，更优秀了一点点， 嗯， 还不到位。 对，挺好的 啊， 更老了一点点这个词行吗？ 他挺好都没有反应，哎，我以为是我说的还不到满意啊，挺好的都没有点头什么的，所以这是很难得。你看制作人最好的一点是他可以帮助歌手，帮助音乐人本身在按照自己的想法之上再给他有一个稍微更适合他当下的一个表达状态的一个提升。 对， 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还是非常顺利的，也是很棒的。 我觉得挺开心的， 比较顺利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我们前期要做一些沟通，然后对这张专辑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把握。所以其实这个专辑所有的歌曲编完以后，风格都没有大的，没有什么改动。 嗯 啊，就是拿给大家听都觉得是想定位，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工作。 嗯， 然后去聊这些我们想定位的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最后才会少了一些。可能大家对一些偏差的一些事情， 嗯， 是。 所以言外之意，我们也听到，虽然这首歌曲这张 EP 当中只有五首完整的歌加三个小的音乐段落，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费心思的一张。 对，它比起单曲或者，因为它毕竟是我们去按照唱片的标准去做这个EP 的，所以它各个环节也都是按照那个标准去，从开始的选歌到后期的混音母带处理都是。 据说这张专辑是从200多首歌曲当中最终挑到的这五首。好，是怎么从200多首歌曲当中挑到这五首，我们后一小时再跟大家细细的分享。再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说想要听高山症这首歌曲，所以如果你等待已久的话，赶紧该录屏的可以录屏了哈。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有请田艺。 亮了吗？晨曦还在写着妆，背着赤裸的行囊，穿过了繁华。绿叶下了岗，悬在风里去游荡，顺路失眠了一下，等待着晚霞。别逞强，别说谎，别隐藏孤单，不依恋，不遗憾，不想伪装，被遗忘也是天堂。渴望着呼吸，云端里缺氧的思绪，越过山脊的崎岖，万一年的痕迹，所有的记忆，皱褶中堆积岁月巍峨的毅力，不成熟寻觅时光里被遗 起的过去，小心翼翼在心底拼凑一个自己历经的悲喜。作者是日记，生命只会到洗礼。选择的分岔，说再见好吗？别逞强，别说谎，别隐藏孤单，不依恋，不遗憾，不想伪装，被遗忘也是天堂。渴望着呼吸云端里缺氧的思绪，越过山脊的崎岖，万一年的痕迹，所有的际遇，皱褶中堆积岁月巍峨的意义，浮沉中寻觅时光里被遗弃的过去，小心翼翼在心底拼凑一个自己历经的悲喜。挫折是累积，生命只会到洗礼。 很多人都在说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看直播的还有朋友说他的声音能让我忘记很多烦心事儿，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然后还有朋友说这首歌曲好仙。关于刚才我们所唱到的这一首《高山症》有哪些背后的故事，我们稍微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田毅的全新EP《人间便利店》。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FM 九七四，音乐的。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北京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Live Show。 社， 周末晚上十点 晨曦还在写着窗背着赤裸。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0:05，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今天很开心和大家一起来跟田艺聊一聊他刚刚带来的全新 EP 人间便利店当中的歌曲。我们今天并没有按照 EP 当中的顺序来唱歌曲，是有特别的想法吗？ 没有。 所以 可能是晚上九点开始，所以我们就把夜晚的倒叙放到了第一。 没有特别的想法，就是想到这儿了就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但在 EP 当中列顺序它应该是很有讲究的吧？ 对，那个是会跟大家一起商量。 前面我们有剧透过说这张专辑虽然好像只有5首成品的歌曲，但是从200多首歌曲当中里面挑选出来这5首。 当时发了有个7批歌曲吧，你从各个的地方去。 这是一批的制作人，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是易阳。 易阳老师。 对，当时因为有陆陆续续发了7、8批、8、9批歌，然后每批歌有多的是30-40首，少的10几首，然后去到里边挑符合我们对这张专辑需要的一个歌曲，所以是挑了好几次。因为也不是一个人来说了，我们就定这首歌，因为可能要大家包括艺人田一一起，包括很多环球的同事们大家一起。 这是好荣幸的一件事儿。在今天有一群人开会，然后从200多首歌曲当中去挑选歌曲。我听到这段我都觉得激动的已经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 我们还有个表格，就是对每首歌大家的一个 喜好程度用不同的色块去标注， 是吧，易阳老师？现在还有唱片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的，真的是不多了。 只有就几大唱片公司在，就是还是很。所以我说这张专辑是一个，EP 是一张唱片的标志，可能是一个唱片时代的一个那之前的唱片时代的那样一个标准去，所有的流程这么走完一下，还是很，就是可能我们亲历者走完这一个会感觉还挺不一样 的。真的，当事人田艺有没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会在比如说反复听完这，首先是粗略的把这200首歌都完全听一遍嘛，那选出了大概能有20首自己觉得还挺喜欢的，然后把这几首 粗略的第一遍就从200首过滤到只有20首。 你对你自己的喜好肯定是有特别的 明确的， 对，就很明确啊。你听听完这首，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就肯定就会。 那你效率很高 然后确定到可能有20多首之后，是关了吗？没有声音了呢。 好，那可能得换一下电池。来，请我们导播老师来帮忙换一下这个电池哈。在看直播的朋友说，我能说田艺找到伯乐了吗？然后还有某某这位朋友说真的感动，说新公司带着四火越来越好。所以刚才我们从这一小段的讲述当中也感受到了整个音乐公司对于田艺的这一次全新出发的 很期待，大家都很重视，然后包括就各个环节吧，其实这个要聊确实能聊很长时间。 那我们就不聊了。听下田一田线能听到了吧？ 可以。 好，你继续说你刚才的感受。过滤到只有20首。 然后就反复确定是不是自己真的喜欢的。 这20首就开始慢了吧？ 非常慢，我可能白天听了一遍，晚上又听了一遍，然后确定我是真的要给它用上深颜色的深的橙色呢，还是浅的黄色？对。 所以深的橙色是要。 对啊，就是表达自己确实好像还蛮喜欢这首歌。 浅黄色是待定， 好像也还可以，但想听大家看法。 这首《高山症》当时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要它吗？ 我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其实我对这首歌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吧。 嗯， 就子华，你第一次听到高山症这三个字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恐高症的一个想法 是吗？ 对， 就我在逐渐更多的去了解接触这首歌去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自己对它的理解，是关于西西弗斯神话的一个这样的理解。 这个店长了不得，还看西西弗斯神话呢。 嗯，他不是被惩罚吗？然后每天推着那个巨石上山，但是他不会被推，但是他永远都到达不了那个山顶，石头就已经滚下去了，然后他还要继续再重新开始。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做着一个让自己生命特别充实的事情。对，然后西西弗斯神话不是加缪写的吗？他在里面说到，就是说我们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在像，等一下突然等路，我们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我们在像在生活中挣扎着的过程中本身就是已经充实的了。对，所以我会觉得为了追求这种充实的幸福，我们不断地去在做着一些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并且对这种事情上瘾，是一种症状，是高山症。 妈呀，你看店长的觉悟跟这个格局就是不一样。为店长的格局鼓掌。哎，但你刚刚这样突然一说的话，我突然间也会觉得说，我们在小的时候总希望自己做一件事情可以做成功，然后我们随着年纪的长大，我们就在不断的朝着自己，如果幸运的话，不断的朝着自己想做那件事情去努力着。 是， 可是现实通常会没有那么的完美，有的时候我们即便再努力，你会发现好像还达不到世俗所谓的那个成功。那我们就像推那个巨石的那位一样，我们每次都被滚下来，我们每次还在做这样的事情，那过程这个本身它是有意义的，虽然最终这个石头始终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高点，可是我们在每一次推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在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不断往前进的时候，那一些的当下，那一些的瞬间，它都是很满满的意义。 我还看过一个解释，就是说西西弗斯的幸福是因为他找到了他的那块石头，而我们也要去寻找自己生活中那块石头。对， 他不一定是看到肉眼看到那个大石头， 对，这个石头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烦恼和负担，但是你为了这块石头去努力的时候会有一种使命感，我就是要推这块石头，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替代我， 我管你们喜不喜欢， 就是要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真好，哎，好喜欢我们这段鸡汤，深夜讲鸡汤就能听进去哈， 听鸡汤。 所以很多人会说这首歌曲很仙，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旋律很仙。 对，它不是普通的非常传统的所谓的很简单的旋律，其实这个旋律相对来说从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复杂的，从它的调性上来它是有一些别的调的穿插在里面，所以大家听起来是有一些模糊。所以之前包括之前我们的那个 interlude 就是叫印象那首歌其实什么是印象呢？反而是没有那么清晰的，包括以前的印象派也好，看他的画也好，他是很模糊的。然后音乐里边也有叫印象派，他们主要就是说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东西给到我们，所以我们能联想到很多事情。所以音乐有时候就是你越模糊给大家的空间反而越多，如果你越具体，歌词也很具体，旋律都非常明确，可能大家就会只会照着你想的那个方向去做。包括田一之前刚才我们聊的一些歌曲，我也觉得其实生命中 需要一些时间是浪费的。 嗯， 像便利店， 嗯， 去便利店其实逛一逛，没有说非要去了便利店一定要吃饱，一定要去买到什么东西，可能就是有些时间就是拿来去挥霍的。 而且在便利店里浪费时间，你不觉得有罪恶感？自己心容易放得过去自己。啊， 对对，我觉得便利店这个概念确实，因为而且那里是体现大家最真实的，我们不需要带着任何白天的包袱啊，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去那里边找点东西，晚上回家吃。 嗯， 去比较，所以人间便利店嘛，它那里边我们可以去，我们哪怕路过一个店，便利店在门口看着，其实大家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状态。 易阳老师，现在制作人内卷都这么严重了吗？白天还要戴一个什么面具吗？营造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制作人现在都要去便利店要去考察一下。 所以人间便利店这个想法是谁提出来的？ 然后公司大家一起去跳完这五首， 是从若干个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一个。 对，因为正好有首歌不就便利店天堂嘛。 对， 然后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 嗯， 因为便利店它是一个流程，就是先进门，然后你可能门口卖的是那些热食，然后进到里边冰柜，它是有一个顺序的。所以正好跟一张专辑，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感觉来安排这一张专辑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接下来 还有想说的，就是关于人间便利店这五个字嘛。对，就我特别喜欢一本书，它是村田沙耶香写的一本书，名字就叫做人间便利店。但是呢这个人间它在另外一种语言里面的翻译的解释是人类。 哦， 它的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叫做便利店人类。 哦， 这个人他就是从小到大一直是在便利店做着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没有按照自己父母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出嫁，为什么还没有结婚生孩子，这样 找一个更靠谱一点的赚的更多的工作， 反而就是一直仰仗着自己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我身体太弱了，所以一直在便利店打了16年的兼职这样的工作。对，然后他觉得只有在便利店成为一个店员的时候，自己才活得真的像人类，只有穿上便利店的制服的时候才能正常的呼吸，才能摆脱社会给他的束缚，成为一个真正和便利店融为一体的人。对， 我大概能懂，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在夜里的便利店的时候，你看到顾客来的时候可能是饥肠辘辘或者不开心的状态，然后当他买到一个他真的喜欢的产品的时候，那个喜悦感是瞬间浮现在脸上的。你从店员角度而言，他会觉得那一刻的幸福感是那个当下他实实在在发生的，又是那么的真实和恰切。真好。所以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很大，从命运的河流飘过。 是， 我们先唱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好，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边听边看接下来这首从命运的河流飘过。 恍惚的太远了，我们都疲倦了，叹息的微笑着。河流飘过，从熟悉的面容划过，空白的段落也有内容，开始让自己承受重，学会的怎样才算爱呢？喘息间流逝的，是不是纪念呢？倔强的，疯狂的，模糊的太远了，我们都疲倦了，叹息的微笑着。要告别一段落，落幕的离别的，不停在发生着，倔强的，疯狂的，放肆的呐喊着，仰着头无声的与自己和解了。要告别一段落，停在发生着，倔强的，疯狂的，仰着头无声的与自己和解了。从命运的河流飘过，如此又告别一段落， 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也是人间便利店这张 EP 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觉得有点复杂，就是不希望大家能听懂这个歌词在唱什么，因为如果要听懂的话，总觉得好像你的人生经历了一些起起伏伏的故事，但是又真的很想推荐给大家听，好好听的一首歌曲。 对，它 是由易烊老师，最开始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首歌。哎，这是很私藏那个 demo 是吗？还是很久 私藏？我本身写歌 来自于歌手的灵魂发问，之前都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是吧？ 因为本来我写歌不多，然后这首歌呢写的时候是一个更多一个 旁观者吧，就是因为这些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对吧，很多其实大家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的一些东西，有告别的，有可能 离别的，落幕的， 因为疫情见不上的，大家很多的，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突然就想，就像一个旁观者，另外一个就是跳脱在这个世界以外的一个角度，想写一个东西，然后也当时就是很快，其实当时是先有了这个歌名， 哦， 才有了这首歌。 那这个歌名就直接定性了这首歌曲的一个走向。 对，所以当时其实在 你那天怎么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歌名，从命运的河流飘过。 因为只有这样的，可能因为这样的歌名给我带来一个，如果只有两个字飘过或者命运，我可能会感，因为太宽泛了， 对， 可能给我带来不了一个东西。 对， 然后我突然想到，其实想到一句，可能当时就是一个歌词吧，副歌的一个歌词，然后 突然觉得这个歌就是这个歌名，从命运的河流飘过啊，然后主歌的歌词，然后把它觉得哦，这句话应该配一个适合它的旋律。 所以听起来想法出来以后它比较快的，算是一气呵成出来的吗？ 挺快的，当时这个算是有灵感吧，可以说有灵感，因为 自己能做出来这么好的一首歌应该会舍不得给别人。哎， 会吗？ 肯定会啊。他表面说不会不会，心里说对。 觉得重要的是看怎么样诠释吧。啊，如果放在就是怎么样去全让大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触到它，我觉得对我来说更。 那你这次怎么舍得给到田艺的呢？ 啊，舍得，挺舍得，因为大家都 快制作费给到位了。 我们不要这么世俗啊！ 哎，对， 因为当时呢，其实我听完田艺的音色吧，我觉得他的音色呢，其实之前他的歌曲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深沉的一首歌，包括我们对他的定位，包括看见他整个的给我们感觉，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小年轻 小店长， 小店长的一个感觉。那如果但是他的音色是不一样，我觉得田艺他的音色的质感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 是的， 不是所谓的特别那种特别流行的 power， 不是那样。 对， 但是他其实细腻里面是有力量的。 对。他也不是特别沉浸其中的那种嗓音， 对， 特别给你营造一个感觉也不是， 他就是在唱他的一个，那就是田艺，我们去欣赏他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是一个不一样的诠释，对， 特别好 歌的一个。 谢谢二位这次的合作，带给大家这样一个应该跟以往大家所认识到田艺不一样感觉的一首歌曲。关于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节目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最后半个小时纯聊呢，还是我们依然会带给大家想听到的田艺的歌曲，就看各位了。想听什么歌，现在在各个平台上发上来哈，也许之后我们会把这首歌曲唱给你们听。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冬天来了，疫情反复，加强针您打了吗？ 为什么要进行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 因为疫苗接种后，免疫保护会随时间逐渐减弱，为使机体维持牢固的免疫力，需要根据不同疫苗的免疫特性适时地进行再次接种，称为加强免疫。多项临床试验和研究结果均显示，在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6个月后，部分受众者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出现下降，感染新冠病毒的几率增加，因而需要打加强针进行加强免疫。 接种加强针，筑牢防御墙。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看微博直播的做不完就明天再做，这位朋友说咋没人了？哎，人家唱那么多首歌曲总得喝一口水嘛，然后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更美好的画面总得补补妆嘛。所以欢迎回来，10:31，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跟我们的小店长田毅，然后包括哎，那易阳老师算什么呀？ 我算什么？ 我想想啊， 你给他安排个什么角色嘞？ 易阳老师， 我算店员呀，他这个店长。 易员，易阳老师算是门口检查健康宝的 啊。 你刚才说易员老师， 也是我们的应员，也是 我 们的应员。 我还是愿意当店员。 哦、你想当店员、 啊？ 那你要上白班还是夜班？ 我上夜班吧，夜班人少点，相对来 说。你现在天天上夜班去做音乐还不够啊，还要上夜班？ 白班人太多，人流量有点大， 有社恐是吗？ 啊，有一点 轻微啊， 啊，但人太多的时候会变，也不是社恐吧，就是会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请问太多是多少算太多？比如说来到一 个 陌生环境，十个人， 如果十个人一起在便利店里买东西啊，可能 那便利 店这就算太多了。哎，十个顾客，然后你就觉得太多，你就会觉得有压力。那你们这间便利店真生存起来压力太大。 我们有自助结账，对，一般有需要再叫我。 店长也不在店里，然后店员也不想告诉我。好，然后人间便利店一上来还说很希望能开全国连锁店，我看是很难，除非这个后面的资金找得还不错，是不是？ 哎，很多就是自助结账啊，比如说便利蜂就是自助结账、 啊、你又来了， 完全不需要店员、 啊、你又给我们搞宣传来了。来微信或支付宝都可以啊，一会儿我们算个总账。 好， 刚才我们分享专辑当中的所有的歌曲，唯一还有一首没跟大家分享的是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给它定义为 outro 的哈，隐藏、 哦哦 嗯、 是 我们先听。我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outro 部分时，我不知道它是 outro， 我觉得上来好好听啊，一下就抓到我了，然后就没了。 Yeah, 所以它是 outro。 所以刚才我们这样一结合起来，发现这三段它就是一首歌曲。 对， 这首歌你就给它取名叫不知火了是吗？ 是， 嗯， 它就是不知火。 那刚才听了这 outro 的部分，它是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哪个部分？ 副歌。 哦，副歌这么冷静啊。 其实是因为它旋律是唱，它唱的旋律是副歌，但前面不是副歌。 嗯， 前面当时是因为我们当初定三个这个段落嘛，然后再加上这首歌它我们要把它放到最后一首，所以应该有一个小的收束感。 嗯， 然后我当时是看完它这个副歌，我觉得副歌这句包括歌词也好，包括旋律也好， 坚持爱我的你是真的， 对，我觉得这句话打动还挺，对我打动还挺大。我觉得哦，那前面可能来一个比较即兴的随性的一个东西，然后让大家可能 以为这个曲子就是一个即兴的东西， 嗯， 突然最后落到他唱的部分， 唱的人声又做得非常好听， 然后他尤其他最后一句话是空调没有伴奏的， 对， 你是真的这句话露出来给大家，尾奏我也没有，本来我是想要考虑要不要加一个，我觉得最后想不要加任何东西，他的那个人声就留给大家作为任何遐想的一个空间， 真的是吊足了胃口。再看我们直播的很多朋友说，能不能听田毅即兴哼唱一下这首歌？ 哼唱， 嗯，就这一段啊，就这几句，对， 可以啊。 你要音乐还是不要音乐？ 不用音乐吧？ 好呀，来吧。 突然有点找不到调的感觉。 不知火，不知火，坚持爱我的你是真的。不知火，不知火，选择爱我后却总是失落。 妈呀，我们后面就一直清唱吧。太好听了吧。 好听， 真的好好听。哎，可以吗？ 可以啊。 我们今天 如果有能唱的歌， 对吧，我们今天有一些歌曲大家在疯狂的点歌，如果有一些不在我们歌单当中的话，是不是可以给大家清唱几句的那种？ 好 好，你答应了啊。 嗯， 好，各位现在可以把这个歌名发送上来了，难得他这样答应了，而且这么一口咬定的答应，赶紧抓紧时间，想听什么歌把歌名发送上来，要填一自己的歌啊。车上的人， 孤单你能帮帮我吗？还是你厌倦了？悲伤你能救救我吗？还是你迟缓了？ 夏日玫瑰， 夏日玫瑰，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就是目前还没有唱过。我想一想啊，怎么唱？ 嗯，你实在想不起来也可以拒绝哈。 对，但那首歌好像清唱 一两句。 哦，想起来了， 嗯， 牵手着一朵想念，温柔盛开在心田，见证此刻的心痛。浪漫不凋谢，不怕老去的时间，自己站成风景线。我像半青鸟的眼，盯着风来到你身边。 好听，最后一首吧，你自己选一个哈。 好， 冬早，冷，是时候。 是时候吧。 来。 初次心动的前奏会不会太久？ 太久没唱了，真的是太久了，有点忘词了。我们那再追加一首吧，作为补偿。 好，好，好，好，好，这是真的福利。那现在稍等哈，大家现在都在哈哈哈，赶紧把歌名发送上来。刘明。 哦。 我能感应你的距离。 再追加一首，再追加一首 。 你是故意的吧？ 我能感应你的距离，人群中一眼就可以望向你。你是心底无数流明经历黑夜，只想要与你。 怎么样，我们这个环节大家喜不喜欢？很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于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点到的，来喽。 像是一个影子住在你隔壁，存在变得透明才敢去靠近，想念没声音，谁听见了微弱的叹息，这样已经算一种幸运。旁观你身边热闹孤寂，抚平心事潮汐，世界在冷清，换又一换个光影追寻你。喜欢敏感泛用的猜疑，只要是关于你，喜欢彻夜沉溺的甜蜜，只要是想念你，喜欢心碎落地的声音，只要是来自你，我想尽情把喜欢耗尽。眼睛为你收集无数针剪影，陌生走到亲密，差多少距离，不是每颗心都能拥有想象的结局，庆幸自己还可以参与。旁观你身边热闹不停，抚平心事潮汐，世界在冷清，换又一换个光影追寻你。喜欢敏感泛用的猜疑，只要是关于你，喜欢彻夜沉溺的甜蜜，只要是想念你，喜欢心碎落地的声音，只要是来自你，我想尽快把喜欢平息。给你权利，请你随意浪费我的心，喜欢到没力气再去热烈回忆。喜欢敏感泛用的猜疑，只要是关于你，喜欢彻夜沉溺的甜蜜，只要是想念你，喜欢心碎落地的声音，只要是来自你，直到最后把喜欢耗尽，失去真好不忍从担心。 好，好听。这是之前的喜欢，然后再看我们直播的，你能想象哈，大家都在回忆说这首歌曲一下想到了演出的场景。 我也会， 嗯， 我也会，就是在家里练歌的时候，或者是像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可能浮现出在2020年跟大家巡演见面的时候。对，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啊？ 印象最深刻的， 嗯， 其实我觉得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都会是印象最深刻的。 嗯， 对，因为第一站的时候在郑州，然后全程十分紧张， 嗯， 手就像粘到这个麦克风上了一样，就不敢离开它。 你身体会发抖吗？你紧张的时候？ 其实我在如果唱歌特别投入的时候，身体也会发抖，然后手会很麻，对，如果唱得特别投入的时候，手会很麻， 所以就很难分辨出你到底是真的紧张还是因为他投入其中了。 真的紧张，然后抖倒是没抖，就是不敢动。 紧张的是什么？ 会觉得 那是第一站一个开始， 第一次跟大家如此近的一个距离，然后特别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不管是热切还是稍微会显得疏离一点的眼神。对，因为 那都是最直接的。 当时是我和点点，对，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做巡演嘛， 邓点， 对对对，然后我的火苗们还有他的就是大家听众朋友们就是分成两波，就是我可能在演唱的时候，点点的粉丝们就是是在认真的欣赏，但是他可能更加期待的是邓点的出现， 是 那个时候他的眼神就是略显疏离， 就会被你注意到， 对对，就会有点飘离，可能就是恍惚的状态，对， 然后你心里就会开始 就是大家的眼神都会很直接的反映到我身上的，对。 那你那么害怕，你不看大家就好了呀。你又 后来我就直接了，我就是谁不看我，我就对着谁唱。 果然脸皮是越磨越， 就都给我听这个样子。 我觉得 live house 的魅力就是你能看见，就 live house 魅力一开始可能都是紧张的， 对， 是， 但是大家很直接的反应， 包括。各个包括尤其歌手啊，包括乐手呀，所有的一起，大家都是这么多人在那边，但是可能越演就越爱上那个感觉。 对， 可能现在像田艺有两年没有，一年半没有巡演，可能就是更想念那个时候的一个能跟大家近距离的去唱，而且田艺他是很爱进行一些小的二度创作，像今天那些歌里的旋律，它是有一些小小的改变。所以有时候去根据，我相信他在 live house 的时候，能根据当时的一个状态也会唱一些，还是挺。 我觉得在 live house 演出的时候，就是整个夜晚中最有意义的时光吧。对，就像夜晚的倒叙一样，把最精彩的，这是一天中最精彩的那个部分，最有意义的那个时光。是， 所以我就放这首歌曲啊。大家都在说想念，你应该也会很想念 live house 的巡演吧？ 就不只是想念巡演的感觉吧，就是更渴望跟听众朋友们就是进行一些 见面， 更直接的那种现场的互动吧。我觉得这些更重要吧。 你现在不害怕了，还是依然会享受那种害怕感？ 我觉得并存吧。 一边抗拒着，一边又心痒痒的想要跟大家尝试一种新鲜的玩法。 就每次如果真的看到大家，当比如说还有一分钟之内我就要上场跟大家见面了，那种感觉， 能够懂。 对，其实很多时候紧张是等的时候，在场下候场的时候容易， 最怀念的也是那个时候， 那种感觉比吃红丝绒蛋糕要快乐。 你喜欢吃红丝绒蛋糕哟？ 吃红丝绒蛋糕还挺嗨的。但是跟大家见面更嗨。 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然后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你想唱哪一首？ 日光里的一切。 好，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日光里的一切》。 家乡催眠我沉默怀着，倘若我懒惰，触摸 情让我在沉入黄昏暧昧时刻进入深度的睡眠，请让我在这黄昏日落昏暗时刻离开困局的缠绵，多次醒来有没有人在等待，啦啦啦啦，啦啦，请让我在这日落黄昏暧昧时刻进入深度的睡眠，我在这黄昏日落昏的时刻离开困倦的缠绵，独自醒来有没有人在等待，看不到边还是向前望着，也许浪费期盼留下遗憾，如同想念着你却只打了个照面，最后的执念是望着你的眼，多想你带着我走离这更远，就让我在这名叫寂寞的河里有过暗淡有过绚烂，就让我穿上这冰冷天色衣裳，渐变的颜色 棒啊，好喜欢这个版本，大家说别以为我们没有听出来你又改了，改了大家都觉得很好，而且今天很妙，我们一开场是夜晚的倒叙开始，最后是日光里的一切作为一个收尾，好开心，好难忘的夜晚。 哇，这一点我没有想到 啊、哦，我以为是你想好的嘞，因为明明我们其实有两首歌曲，日光里一切和你好二选一，然后你果断就选好日光里的一切。 对，因为你好比较难唱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是， 来吧，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歌放的话哈，新一批当中你想跟大家放哪一首歌曲听？ 单纯放一首歌， 单纯放的话， 那我们来听《便利店天堂》。 哦，这是你最喜欢的一首歌吗？新一批当中？ 我觉得这五首歌都是我的心头好吧， 嗯、 但是，作为小店长觉得还是要多听一听这首歌， 更适合在店里滚动播放的一首歌。 是， 好，然后最后一些简单的问题，请问新一批已经发了，如果疫情允许的话会安排演出吗？ 我会努力的在2022年和大家见面。 嗯， 是， 好，期待会有不一样的见面的方式，然后会发，很多人都在问啊，会发实体吗？ 实体这个可能要跟大家一起商量一下了，就看我们顾客的意愿了。 对，不然的话店长的都先上放上去了，没有人买也怪尴尬的。 对啊，就摆满了整个便利店，然后就 结果只卖这个一张唱片，进来顾客也觉得哎，好奇怪， 要看顾客的意愿。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实体的话，就真的多给他留言或者互动或者是什么其他方式告诉他，也让公司知道，然后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 可以去那个阿厂下面多留言。 哎， 对， 好， 公司的名字。 好，